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欢迎在中午12点到13点收听收看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清睿。982游戏世界杯是团市委北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台庆1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推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没错啊，最近世界杯正在进行1/8的决赛，想必大家这个中午12点的时候应该是起床了啊，给大家问个早安啊。我们接下来来这个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吧，都是大咖啊。 对，第一位是足球评论员温俊毅。 哎，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温俊毅。那昨天呢其实也来了咱们节目啊，然后当时游戏里边我们预测巴西2-0墨西哥是完全预测准的，只不过日本那场是预测了一个2-1。 好吧， 所以说今天还得让俊毅来给我们预测一下啊。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二个嘉宾，是我们的足球游戏玩家16强的选手，也是我们新闻广播优秀的编辑康立波。 欢迎。 二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低调， 低调，很低调 啊！接下来是另外一位16强，我们足球游戏的玩家刘飞。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观众朋友啊， 也很低调。 对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982游戏世界杯快乐足球。 在平时的联赛上或者本届俄罗斯世界杯上呢，你觉得哪支球队最符合这个快乐足球的标签？哪个球星最具备快乐足球的心态呢？都可以一起与我们来互动一下。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这个左下角啊，这个直播间里就可以跟我们随时随地的进行互动了。当然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看到我们的游戏对战画面。当然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留言，如果您现在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中午的这档创新性的节目游戏世界杯。 没错。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个 片花。我们来看看，然后再来讨论一下昨天的比赛。 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恭喜！ 非常的精彩。 昨天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啊，是巴西对 墨西哥， 然后另外一场比赛是比利时对日本啊。这两场比赛，这个清睿看了吗？ 我是 粗略的看了一下 啊。对，早上看了看了集锦。 对啊，我是看了这个 全场。 对，巴西对这个墨西哥，然后后面的这个比利时对日本没看啊。这样吧，我们先让这个俊毅给我们回顾一下这两场比赛吧。 在我们昨天晚上我倒是都看了啊，先说一下巴西对墨西哥这场。其实在赛前的时候大家的预测也基本上是巴西会赢，而且也基本上会想到墨西哥肯定他是要打防反的。上半场的时候呢，基本上双方是各打了20分钟的好球，墨西哥在前20分钟一直在打反击，而且确实把巴西队的防线冲得很散，只可惜最后临门一脚没能够把握住机会。而到了后20分钟，基本上巴西队也 站住了阵脚吧，一直到下半场开始出现变阵。威廉最大的变化是威廉在下半场的时候他是开始穿插到中路参与到进攻当中，也确实这样的一个策略打入了巴西队第一个进球。所以应该说巴西队呢他相对来说实力确实要更强一些，而且确实有后手。 就感觉巴西好像玩起来了，到最后的时候， 对，确实是这样的。 墨西哥很生气，感觉就后半部分有点这个 搓火， 对，有点搓火。 确实这样，因为墨西哥他基本上能想到，因为他确实是没有后手的一个球队，整体的实力比巴西还是要差一些的。 第二场比赛是 比利时对日本， 比利时对日本。 这场比赛怎么说呢？在赛前。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日本能打出来他们自己的东西，因为这20年日本足球的发展它一直是处在一条线上不断的进行这种传控式的足球，而且这场比赛确实也体现出来了。比利时其实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特别希望和对方来打这种传控，结果绣花枕头好像感觉这个绣花绣的不如日本好，下半场的时候就被日本先进了俩，进俩之后开始反应过来了，我为什么不给你打高空球呢？对啊，头球猛砸，哈，这球赢了。比利时还好还好， 险胜应该 险胜。对，怎么说呢？就是比利时他幸好呢是落后的比较早，60分钟时候就已经落后俩球了。如果说这事儿放到70分钟，说不定比利时就回家了。 对， 对， 真是这样啊。 对。 这个我刚才看了朋友圈的有一张照片，说日本队这个最后把更衣室打扫得特别干净， 对 啊，留了一个纸条用俄罗斯语写着谢谢。 对，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 是的啊， 对， 这个清瑞怎么来看呢？ 我觉得这个同样作为亚洲球队啊，确实是中国队应该向日本队学习的地方应该说还是非常多的， 非常多， 没错，从各个方面来讲 啊， 不管是从场上还是从这个 对 平常的这个训练当中哈， 对啊，现在已经这个出来了四支球队了吧？你像巴西，然后是比利时，然后是那个 俄罗斯， 还有一个是乌拉圭，对吧？ 还有法国， 还有 法国和克罗地亚 ，出来 六支球队了 ，出来六支球队了啊！这个还剩这个后面的这两场， 就差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这两场啊，我们来预测一下，分别是今天晚上10点的。 瑞典对瑞士，还有凌晨2点的哥伦比亚对英格兰， 军艺怎么来看？ 先说哥伦比亚对英格兰吧，我觉得英格兰应该能胜，只要他不再去踢快乐足球就行。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哈， 互动话题快乐足球啊， 因为昨天晚上比利时已经够快乐了，可以，我觉得这个英超一队已经给英超二队打了样了，这个英超二队英格兰是不是吸取点教训吧？ 是的， 那克利波怎么来看瑞典和瑞士呢？ 瑞典瑞士的话，因为这两个球队就是一般大家都会比较喜欢强队哈。瑞典瑞士其实怎么讲呢，就是这两个队呢就是感觉它不像那么强， 对， 不像那么强，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说其实瑞典的瑞士的排名其实很高的， 很高，好像是前十名， 其实很高的，包括瑞典，包括瑞士的这些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技战术啊，我觉得也比较成熟，因为他当时出现的时候就是小组赛第一，预选赛的时候小组赛第一， 对， 然后呢当时但是对手呢就是瑞典呢就是这种啊人高马大的这种啊北欧海盗这种打法。对，然后其实各有各的特点嘛，就是也有冲击力，其实我要预测的话两个队打平吧， 打平 对，然后继续加时赛继续点球 也有可能啊。 刘飞怎么来看？ 我觉得今天瑞士队应该能取得胜利，因为我一会儿操控的就是瑞士队。 自信 啊。 这两个反正都是欧洲队啊， 没错， 打法应该都差不多啊。下一场是今天晚上是明天凌晨2点的是哥伦比亚对英格兰， 对， 这场康利波怎么看？ 哎呦，我还认为是平局， 还是平局。 对，因为哥伦比亚我们知道他在南美区啊，南美区他其实是一个很强很强的球队，对，然后包括他的这个， 包括在那个现在排名这个叫足球势力排行榜第五位是吗？ 第五位的是英格兰， 英格兰 对，英格兰很危险， 不要蒙破， 因为前四位的这个球队除了巴西已经都走了，对，然后夺冠热门其实都走了，就是最开始叫的很响，像德国、西班牙、阿根廷。都已经回家了，然后现在这个英格兰现在排到第五，巴西出来了，然后英格兰那个，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英格兰他就是一是年轻吧，二呢就是我觉得对手哥伦比亚呢其实这个什么他的这个球员身体素质还包括技战术素养其实也都是很高的，所以我就觉得两个队还是有的一拼的， 好吧，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啊，这个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非法游戏对战的环节吧。 有请这个康立波是操控瑞典队，刘飞是来操控瑞士队，有请三位到我们游戏区。 好吧，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有一个五大球星精彩排行榜来给大家放一下， 看一看。 日本队禁区前的一脚远射，比赛刚刚开始，香川真司就考验了一下。哎，这个球香川真司把球领过来，香川真司再往里走，禁区前也有机会，脚后跟再分到左边，长友又多，左侧的传球头球攻门，香川真司禁区外再来一脚远射，后阿扎尔打门，春岛勇士双前把球挡出来，球进红树，阿扎尔开始施展自己的灵波微步，阿扎尔左脚的传球。 好，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这个非法游戏对战区，这个两位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啊。我们把画面直接切到这个画面来，现在是这个由康立波代表的瑞典队和刘飞代表的瑞士队进行的第一轮的比赛啊。 这个军艺指导还得往中间稍微坐一点，要不看不清你 啊。军艺指导怎么来看？怎么来看这两支操纵的队伍？ 当然，游戏嘛，和咱们这个实际比赛还是不一样，还是要看看两位选手谁的操控能力要更强一些。 对啊， 单从实力上来讲的话，这两支球队确实，差不太多。 嗯，今天现在已经开始开球了，是吧？ 开始了是吧？ 开始了啊！这个身穿黄色的是瑞典队，应该是。 对啊。我们看到呢，场上现在身穿黄色，由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瑞典队，而身穿一身红色球衣，由屏幕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瑞士队。上半场呢，将由瑞典队率先来开球，很稳，并不急于向前去进攻，反而是在后场进行倒脚。其实这个呢，如果在现实当中呢，我们可能不太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对，这有可能是因为操纵有原因。 对，瑞典这支球队呢，它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更多的呢是会打一个空中的优势。当然这次打反击，看看瑞士队在门前混战当中是被门将把球给抱住了。 挺快的哈，今天这个然后我们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982游戏世界杯节目的游戏规则啊。6月30号到7月15号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每期节目进行三次游戏对战，三局两胜，胜方呢将会获得参加下一轮对战的资格。 这个如果胜方因为有什么原因不能继续参加比赛，可以在超级替补区邀请或者推荐其他嘉宾或者战队来完成接下来的比赛。 最后获得这个前三名的优胜者哈，可能将会获得北京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和惊喜礼物。 没错，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快乐足球。如果大家这个有什么兴趣或者有什么样的关于快乐足球方面的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青年广播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当然我们在优酷视频的直播平台也有我们的房间，搜索活力982也同样可以看到我们游戏对战的画面。 如果您要是不方便看视频直播，可以搜索 FM98.2 和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也能够收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 在刚刚的这20分钟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双方呢也各自只有一脚的打门，基本上呢瑞士队相对来说更好的控制场上局面。虽然现在我们看到瑞典是能够直塞球差一点穿破瑞士队的防线， 感觉这个两队打得很激烈啊， 很焦灼， 互相之间这个抢来抢去啊， 就是进不了球是吗？ 对。 让我们看这个瑞典小组赛的时候是1-0战胜韩国，1-2不敌德国，然后3-0战胜墨西哥。瑞士队呢是1-1逼平了巴西，2-1战胜了塞尔维亚，最后是2-2战平了哥斯达黎加。 看看这次任意球开到禁区外没有点，外围的这脚打门呢是被门将给扑在了怀里，外围依旧是瑞典队的控制范围，给到左边，这边的进攻呢可能有点受阻，斜向的转移球直接往禁区里去掉，哎呦，后点还能把球拿到，要不要来一脚尝试一脚，哎呦，这脚打门又是被门将给封堵掉了。 就感觉瑞士队的门将好像很厉害 主要可能是操控的比较好。 瑞士队的门将奥尔森呢是来自哥本哈根的一位门将 瑞士队的门将 刘 飞， 但是我感觉就是瑞士队好像拼抢起来更激烈一点。 哇，这小子打门有点可惜了。这是上半场瑞士队在禁区里面获得的最好的一次机会。 时间已经上半场进行了35分钟了，现在两个队还都没有进球， 还是0-0啊。 俊逸，如果在这个现实情况下，你觉得瑞士队和瑞典队如果是上半场，是不是这个样子？ 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其实双方这个破门的能力都不是特别的强。瑞士队呢可能更多的要依靠左边路的具贝尔以及右边路的沙奇里，靠他们来进行突破。锋线上包括加夫拉诺维奇以及塞菲罗维奇两个人呢，虽然都首发过，但是都还没有办法取得进球。瑞士队方面呢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边路的传中来找高点，看看能不能形成破门的机会。 没错， 毕竟呢在小组赛当中，瑞士啊是有过两次的在头球争抢上的失误造成的丢球。 而且就是在这个现在游戏当中啊，我感觉这个康利波这个率领的瑞士队啊，打的打法有点像西班牙呀。 不是，刘飞率领的瑞士队 啊，刘飞率领的瑞士队有点像西班牙。 上半场的双方是战成了0-0，确实都没有太好的破门办法。 哎，我感觉这个就是世界杯进行到现在啊，就是1/8决赛里面啊，就是瑞典和瑞士这两个队好像大家关注度不是那么高。 没错， 对， 是因为好像不是老牌劲旅的感觉哈。 对 啊， 非传统强队一般球迷可能相对会比较少一点。 对， 当然大家对他们的陌生呢也可能会让大家看到一场对不太一样的比赛。这边左边落速度很快，这球四传四射， 对， 没有能够传好。 感觉瑞典队特别喜欢打左路。 这次直 C 球 C 的很漂亮，已经突破了最后一道防线，看看带死了，这个没有空间了。其实如果早点那些的话，可能机会会更好一些。 对，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吧。因为那个刘飞和这个康利波呢，都是我们这个平时一块踢球的球友啊。我感觉这两个人在操纵足球比赛的时候，其实和平时这个生活中踢足球样子是一样的啊。你像刘飞有的时候往往带球啊，因为刘飞擅长打后卫，有时候这个带球往往都会带出底线啊，相当于是这个样子。 对，我们之前也说，就是说这个好像游戏跟平常踢球不太一样，但是其实也能够看出每个人不同的风格来哈。 对，能看出来意识。 后点有头球的机会，但是球员好像是有受伤的情况啊。我们看头上是顶了一个十字 啊。 两位还是不打算做出换人调整吗？ 就得干到底。 就是 两边各有一个受伤的人。 就已经拼到这个程度了吗？ 今天晚上的比赛希望不要有人受伤吧。 那康利波疼不疼？刘飞疼不疼？不疼。 加卡把球再分到左边，罗德里格斯往前去送。 哇， 具贝尔的脚传球，哎呦，还是没有能够传好。 刘飞也是很遗憾。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70分钟啊， 双方的比分还是0-0啊。 对，感觉好像瑞士队要换人了。瑞典队现在也在换人。主教练 这边瑞士队的话是 主教练 右边后卫出现受伤的情况， 排兵布阵。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玩这个非法的游戏世界杯啊，就感觉和那个平时看足球比赛之间的区别，就是非法游戏世界杯其实可以自己作为主宰， 对对对， 就想进 操控全场。 对，但是看这个现实版的这个世界杯呢，就感觉恨铁不成钢那样。 对对对， 哇，这球怎么还没进？是这个样子。 对，但可能别人看你玩这游戏的时候，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好的，两位好像都换下来了两个前锋啊，又换上两个主力的这个攻击型的选手。 来，俊逸给我们说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现在场面上还是比较焦灼的，基本上双方还是更多的在中场进行拼抢。这边左边路的进攻二过一能够成功挑传到禁区里边，但是跟进上来的队员没办法把球停下来。 还是没有破 门。瑞典队有反击的机会，长传球打得有点简单呢、啊。 想少了，想少了。 右边路的直塞球，想直接去找沙奇里没成功。斜向的转移球，瑞典队把球转到右路。罗德里格，这球断得很漂亮。 嗯，看一下还能不能有这个进球哈，在后面的这个几分钟里。 嗯，这场比赛看来很有可能像两位预测的，有可能要打加时了。嗯，还是给到左边，罗德里格斯，再扣回来，交回到具贝尔脚下。背身之后有空间，左脚的打门没能够打上力量，这是转身以后再打门，还要穿越对方的防线，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前场又是拿到了机会，哇哇，这脚的打门还是很有目的性的，只可惜稍稍偏离了球门。 嗯，不知道这个康利波和刘飞他们两个在进入这个我们的十六强之前的时候、嗯、他们都是分别战胜了哪些强队 啊？这个君也帮我们现场采访一下。 对， 来来来，康利波先跟大家讲一下， 上一场你是击败了， 当时好像是巴西队战胜了那个叫什么来着， 墨西哥， 不是墨西哥，是那个呀， 哥斯达黎加， 对，巴西，对，哥斯达黎加，对，没、错。 康利波就已经把精力完全投入到这个比赛中， 所有的精力现在都在游戏上面。 刘飞的上一场战胜了， 对，多跟他聊几句我就行。 君爷打扰一下我们这个刘飞。 那这上一场刘飞是战胜了谁啊？ 上一次是我使的韩国，然后平了德国。 你看，就是其实他们都是有反应的，但是注意力还依然在游戏上。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还是打成了平局。这个时候要打加时赛了。 哦，如果现实中有这种可能吗？俊逸 还是有这个可能的。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有点在八强战十六强战而言，可能还是有点猜忌互啄的意思。 那我们就是接着进行我们的第二场吧，好吧？趁着这个时间还有22分钟， 还来得及吗？ 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哈。那就第一场咱们就等于是 打成了一个平局是吧？ 对啊，打平了。现在是进行这个退出以后呢，进行第二场比赛啊。 嗯，咱也聊聊这互动话题，咱俩先尬聊一下。 对啊，第二场比赛是康利波领衔的哥伦比亚 对 战刘飞领衔的英格兰啊，他们正在准备当中啊。 嗯，对，其实我觉得昨天包括看昨天比赛包括之前的比赛，我觉得日本队其实挺符合这个快乐足球的标签的啊。 嗯， 对，就是看不出来他输球会有特别大的这个心理的这种落差的反应。 你看把人家更衣室都收拾得挺干净的。 对 我觉得快乐足球里面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当年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米卢这个、 对 啊，他这个给出的这个快乐足球的理念啊， 嗯，就是说让中国队一定要这个 对心态上要调整， 对，嗯，然后中国队其实践行的也还可以是吧？ 也 还可以，心态也还是不错的。 对，现在心态也不错。 对，然后。 就进不进都可以， 对，两可、 啊， 对，然后我们就是哎，看现场已经是准备好了哈，两队， 对，现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由康利波领衔的哥伦比亚来对阵刘飞领衔的英格兰队。 嗯， 其实英格兰和哥伦比亚呢，之前在世界杯上也是有过交锋的，1998年的时候，当时英格兰是2-0战胜了哥伦比亚。 嗯， 那场比赛当中，贝克汉姆打入了他在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了？ 我没看， 我也是没看。 一脚非常漂亮的任意球， 嗯， 你说的是巴西队 谁？ 看看英格兰这次的进攻， 啊，英格兰啊， 哈里凯恩突入到禁区里边的时候，球是被断掉了。 我看今天俩人状态好像都不佳呀， 就是感觉打得很沉闷， 嗯， 一个进球都没有。 对，嗯，没有 这样吧，你们放一下水。你俩商量一下，至少进一个， 一人进一个，要不然，嗯， 对。 君毅，我觉得你还是得多打扰一下他俩， 就是 让进球是吗？ 我说说昨天的那个，我觉得巴西队对战那个墨西哥队的比赛， 嗯， 我觉得真的特别的这个刺激，我觉得这是世界杯当中看的相对来说比较精彩的足球比赛了，是吧，君毅？ 嗯， 因为两者之间都是在打对攻战。 对，那场比赛当中的技战术含量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你像那个就是桑巴足球的那种感觉、 哎、 立马就能体现出来了、 嗯、 对， 然后是 像好那个叫维森，还是就是巴西队那个后来解放出来在中间经常游动的那个巴西队的队员 威廉 、那个第一个进球啊，突破 嗯 进入禁区，然后传中那个、 嗯、 确实 对，然后内马尔进的那个嗯，然后第二是菲尔米诺 嗯 进的。 场上的现在英格兰和哥伦比亚的形势依然是非常的焦灼，斯特林他的速度优势在小组赛三场比赛当中发挥的不是特别理想，林加德再分给边路的斯特林，这球带的有点死了，传到禁区里边，他传中确实不是他的强项。林加德，英格兰队现在仿佛是在打传控足球，得到阿里，这脚的打门是被封堵掉了。阿里呢，这场比赛在今天晚上比赛当中应该也是可以上场的，据说呢他已经是伤愈复出了。 嗯 嗯，对，主要刚才张也说了，就是昨天晚上这个比赛嘛，然后我觉得今年可能因为传统强队嘛，所以就是输的比较多，所以大家可能把希望很多都是这个寄予到了巴西队的身上、 嗯、 巴西队也算是不负众望哈、嗯、 现在正在进行的这是我们非法游戏世界杯的第二轮，由康利坡领衔的哥伦比亚对战刘飞领衔的英格兰队、 嗯、 那么这场在真实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比赛的时间是在明天的凌晨两点、 嗯、 哥伦比亚对战英格兰队， 嗯，没错。然后刚才这个嘉宾们预测也是说这两个队很有可能在现实中战成平局啊。 嗯，刚才的上一场非法游戏世界杯的，我看这个球游戏世界杯的第一轮呢、 嗯、 是这个康利坡领衔的瑞典队和刘飞领衔的瑞士队、 嗯、 啊，两个人不负众望的打平了， 打平了0-0。嗯， 看看他们的那场平局能不能预测准今天晚上的比赛吧。 嗯 嗯，我们也期待一下这个比赛。 嗯，好，英格兰前场有反击的机会，特里皮尔直塞球还是没能塞过去，其实这种机会特别好啊，但是如果不能把握的话问题就比较大了。 俊逸可以就是给我们出一下主意，你觉得他们两个为什么现在打得这么去 这 个这 么焦灼哈？ 对啊， 因为他们在打快乐足球。 就是他们，我感觉就是两位选手呢一直是搞中路，互相的在中路抢是吧？ 对， 互相绣花。 可能是两位打的也太干净了。哈密斯哈密斯德里格斯这脚的向前的传递还是不错的。 嗯， 主要是游戏制作的可能是比较 逼真。这次左脚的打门球进了， 漂亮。 嗯，上半场进行到第44分钟的时候，哥伦比亚率先攻破了英格兰队的城池。 嗯， 这是由康利波领先的哥伦比亚先取得了领先。 恭喜康利波 在锋线上， 这是 达到了一次打门的机会， 下底的一个传中。哇、 嗯、 哦， 我们来看一下 九号 法尔考啊。 嗯， 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小老虎来打门，大老虎了。 现在是这个康利波领衔的英格兰队失一球啊。 嗯 啊，不是，康利波领衔的哥伦比亚队赢一球。这个现在是刘飞领先的英格兰输一球。 嗯， 在 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 啊， 对，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康利波凭借着法尔考的进球暂时是1-0领先 啊， 主要是 带着这样的优势进入到了下半场的比赛。 主要是刚开始可能打得太沉闷，给张悦都打得有点困了哈。 对，所以等于是康利波是进了第一个球。 没错，今天的首粒进球康利波制造。 特里皮尔，这球打得漂亮啊，这个要看看特里皮尔刚刚的传中，真的是传的落点非常的好，直接找到了哈里凯恩的脚下， 所以这是要刘飞领衔的英格兰还以颜色。 对， 还是1-1， 还是拼了。 嗯， 哎、啊，我感觉你们是有特别这个传统的欧洲强队的感觉，就是别人不进我不进，别人一进我立马追一个， 特别绅士。 对。 他们又恢复了非常严肃的表情。 嗯， 罗德里格斯，哥伦比亚现在打的有点像英格兰了，开始打边路传中的套路了。 两个人也是在互相借鉴打法。 嗯，斯特林转身再把球交给林加德，这次的直塞球，斯特林啊，停球停的又是很快乐。 今天好像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主题哈，快乐足球。 之前在小组赛时候大家就一直在说嘛，说英格兰和比利时这两支队，一支英格兰英超二队，一支英超一队，都是在踢快乐足球，特别是最后一场的时候双方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轮换。哎，那场比赛比利时1-0赢了英格兰，但是大家是说这个比利时的贾努扎伊啊成了比利时的罪人。毕竟呢这场胜利是把比利时送进了强手林立的上半区，反倒是让英格兰特别开心的在下半区可以虐菜。 但是不得不说比利时的今年的发挥还真是挺不错的哈。尤其昨天这个逆转之后，我觉得比利时队的信心可能会越来越强啊，在今后的比赛中。 对，当然比利时下一场要遇到巴西了，这场怎么打还真不好说。 巴西队作为为数不多的留下来的传统强队哈，也是会努力发挥自己的水平哈，跟 就是压力很大， 对， 对于巴西队来说， 对，又遇上比利时，所以可能还是挺有看头的哈，这个球。然后我们先现场进行的是这个第二局非法游戏对战的下半场了，是吧？是哥伦比亚对康利波领衔的哥伦比亚对阵刘飞领衔的英格兰。 哥伦比亚现在有点急躁啊，在外围开始浪射了。 康利波别着急啊，没事儿。 连续的几次远射啊， 不中， 但是都被刘飞领衔的英格兰队轻松化解。 然后待会儿第三局等于是两个队互换过来了哈，操纵的，所以俩人不要着急，咱们还有机会。 对，其实我觉得咱们的这个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在八强以后啊，就要玩得更刺激一点。 没错， 就是我觉得要一定要影响两位的发挥，就比如说给他两位分别都戴上耳机，耳机里面呢 放歌 啊，然后再玩游戏世界杯。或者说让两位现场回答一些问题， 对， 然后在这样的抗干扰的能力下看看他们 来作战， 对，看看他们的比赛成绩怎么样。 对，我们下次可以准备点什么脑筋急转弯之类的，或者数学题，简单的加法计算。 对， 要不让他们先说个绕口令之类的。 哎，可以可以 可 以可 以, 可 以, 可以啊， 交给你了俊逸。 对， 来来来， 这个我这样吧，我们先问康利波啊，康利波你是什么时候上的高中？ 我是2001年 啊，几月份？ 9月份。 你的班主任叫什么？ 姓王老师。 是什么老师？教数学吗？语文？ 对，教数学。 你还记得王老师就是对你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教育吗？ 记得。 是让你不要去踢足球吗？ 因为是踢球，然后把学校草皮给踢坏了。 还真的是。 真的是。然后当时不是把草皮，是把那个塑胶踢坏了。当时我们是在那个学校踢球，然后当时呢就是那个被学校教导主任抓了，然后那个怎么讲呢？哎，后来就通报各个班，然后被批评了。 然后也经过王老师对你的教育，然后你才开始到草坪上踢球是吧？ 也是因为足球。 对，没错。 那刘飞呢？你的高中是几年上的呀？ 高中是09年上的。 你的班主任是谁啊？ 我的班主任是教历史的傅老师 啊。他对你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教育是什么时候？ 他对我的每一次教育我都很印象深刻。 哇塞，这个神回答。 所以这么印象深刻的比赛也是又一次以平局而告终 结束了哈。 我也是啊，不惜那个 那我们这第二局康利波领衔的哥伦比亚队是战平了刘飞领衔的英格兰队，比分是1-1啊。 对，这样吧，我们先总结一下，不着急开场啊，就想问一下这个刘飞和康利波吧。先问一下刘飞，你刚才提的这场比赛你觉得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康利波的他那个防守非常的好，就是每次直塞都是塞不过去，都是传球成功率特别低，所以才造成进球很少， 是吗？ 极高的评价。 那康利波呢？ 我觉得刘飞的这个进攻其实打得还是不错的。然后我这边呢，就是有时候确实刚才如俊逸所说的哈，就是有时候也会急躁一些，然后呢就是以浪射啊什么的都会出现。对啊，对，反正就是那个今天咱们主题嘛，就是快乐足球啊，快乐就 OK， 快乐就好。 对， 快乐就好。 对，因为一会儿我要代表这个英格兰呢，就应该是快乐足球的这个应该是鼻祖典范。对，特别是球队里边，像这个大英帝星维尔贝克，像这个这都是这个快乐足球的，还有斯特林，绝对是这个佼佼者。 俊逸怎么来看这两位选手今天的比赛？ 其实刚才康利波说的挺准的，真的英格兰今天晚上也可能是快乐足球，所以他俩今天刚刚展示的这场比赛啊，很有可能是我们能看到的今天晚上的英格兰和哥伦比亚展示出来的这种 给机会我都不进球。 对上次那个俊逸预测的巴西和墨西哥的比分成功预测准确了，那这样吧，让俊逸再预测一下，如果哥伦比亚和英格兰这场比赛你会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分？ 这个我先得修正一下啊，预测的呢不是我，预测的呢是昨天的两位选手，他们打出了2-0的比分 啊， 所以我也挺好奇今天的第一局是打成了1-1，咱们再看一下第二局，看看会不会分出胜负。其实我还是觉得这场比赛呢，很有可能90分钟之内有胜负出现的。 这个康利坡和刘飞，那么你们就准备开始第三轮的比赛吧。我们再来简单介绍一下92游戏世界杯节目的游戏规则吧。 6月30号到7月15号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每期节目呢会进行3次游戏对战，3局2胜，胜方呢将会获得参加下一轮对战的资格。 如果胜方因为有其他情况不能继续参加比赛的话，可以在超级替补区啊待命啊，邀请或推荐其他嘉宾来完成接下来的比赛。 那么最后982游戏世界杯前3名优胜者呢将会获得我们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和惊喜礼物。 目前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分别是我们的著名的游戏评论专家 温俊逸 啊，还有我们的足球游戏玩家，也是我们的足球游戏玩家中的16强选手康立波，以及我们足球游戏玩家16强的选手刘飞啊，他们目前已经进行了第三轮的比赛了啊，这是由康立波领衔的英格兰队对战刘飞领衔的哥伦比亚队。 这等于是第三局了是吧？ 哎，第三局了， 康立波领衔的英格兰队哈。 刚刚在说话之间呢，这个哥伦比亚在门前是制造了一次险情，只可惜打门被门将给封堵了。连续的机会，但是这一次球应该是还是角球。上半场哥伦比亚拿到的第2个角球，在前场右路开起来之后，第一点被解围出来。桑切斯再分到右边，哇，连续的角球啊，第三个。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进行了2局的比赛了。第一局的时候是康利波领衔的瑞典队和刘飞领衔的瑞士队，他们是0-0打平了。第二局是 康利波领衔的哥伦比亚队和刘飞领衔的英格兰队，也是1-1战平了。 所以说这是如果我们打3局游戏的话，这是最后一局了，同样也是决胜局。 没错。期待一下两位选手的表现。 对于两位来说压力应该也挺大的啊。 这场比赛真害怕他俩再打平了。 如果再打平我们可以再加一场。 对，再加一场， 对吧，临时加一场啊， 就是一个人可以拿中国队，一个人拿日本队， 对，决出胜负来啊。 对， 其实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呢，这个康利波领衔的哥伦比亚队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的表现一般，看看这次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到了刘飞手上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目前来看是应该是英格兰队是压着哥伦比亚队在打哈。是吗？ 哈维斯罗里格斯把球分到右边，这球断得漂亮啊，亨德森，阿什里扬，英格兰队开始在后场进行倒脚，又传回给了皮克福德。 现在场上比分还是0-0哈，君英。 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上半场双方只见打雷不见下雨。阿里亚斯斜向的转移球又是被英格兰队给差点抢断。 哎，赵月，他们俩在这个平常在场上是不是也是比较稳健的选手啊？比较淡定的选手。 这球哇差一点啊。 对，他们两个其实都是我们平时踢球的时候后防线上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康利波在组织球的能力上也是非常的优秀啊，包括我们平时踢比赛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提到前腰的位置来组织进攻。刘飞的高空防守能力非常的强，可能也是和身高有原因啊，就是基本上是过不了他的啊。 这段时间换到了这个刘飞手里的哥伦比亚的还是和康利波手里的有点像啊，还在打长传停掉。 看来 这不应该是南美球队所打的所做的行为。 对，就感觉是两支，一支是好像是葡萄牙西班牙，一支是中国队。 那这个比分其实也行了，如果只要是中国队的话哈， 啊， 0-0 啊。 哥伦比亚还是更多的掌控着场上的局面，卡洛桑切斯再给到法尔考左脚的打门，这球高出了横梁。刘飞打完门之后为什么自己叹了口气啊？ 我看没有中国人叹气。 哦，康利波叹气了是吧？ 哦，那康利波为什么叹气呢？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45分钟的加时啊，加时2分钟、嗯、这是我们FIFA游戏世界杯的第三轮比赛啊、嗯、是这个康利波啊率领他的英格兰队和刘飞率领他的哥伦比亚队、 嗯、 现在还是0-0啊、 嗯、 前两局他们都打平了，这是第三局了，第三局好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了啊、 嗯、 决胜时段要开始了。 斯特林球又是没办法， 如果这局还是打 平 的话、嗯、那我们就要进行加时赛了， 加时赛、 啊 嗯、 加时赛以后如果还打平就要进行点球大战 了 啊。 哈梅斯好不容易在前场拿到球是回给了英格兰队的球员， 哎，其实这样一看啊、 嗯、 1/8的决赛和我们现在非法游戏世界杯正在进行的比赛 嗯， 其实挺像的， 对 啊，基本上都是打平 到 点球到加时赛， 嗯，对，我们其实还是挺想看这个他们操控着来进行点球大战的啊，应该还是很精彩的、 嗯，当然如果是在下半场能够决出胜负的话、嗯、 最好 最好啊、 嗯、 好像已经有一名球员受伤了 是吗俊逸？ 好像没有看到啊 啊 哦，那可能是他们的名字 名字 不是那个十字。 阿什利扬哇还是边路传中，其实阿什利扬他如果说换到右脚来传中的话可能准确性会更高一些。 嗯，现在场上比分依旧是0-0了。 克雷桑塞斯再给到右边， 清睿，如果你来看这场比赛的话， 嗯， 你会看下去吗？ 我其实也有点困感觉，但是我就是等着他们争取能打到点球，想看看这个点球。 对我， 嗯， 对我觉得就是他们真正的履行了快乐足球。 嗯，那我们就再跟大家说说吧，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青年广播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广播，点击左下方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来观看我们的这个游戏世界杯视频直播或者回放，然后您在这个优酷视频平台也可以看到啊、 嗯、 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游戏对战画面了。 对、 嗯、 这届世界杯我觉得真正能履行快乐足球的我感觉英格兰是一支、 嗯、 然后墨西哥好像也是一支吧俊逸。 墨西哥其实挺认真的、嗯、 挺认真的吧， 其实说到快乐足球啊、 嗯、 巴西得算吧， 巴西 巴拿马我觉得也应该算 那个内马尔一家打滚真的不快乐 挺好。 其实说到快乐足球第一支应该是巴拿马吧，在面对英格兰的时候、 嗯、 他们打入了世界杯的首球、 嗯、 是的， 当时其实镜头给到了场边的观众他们真的很开心，即便球队已经当时好像5球落后， 对5-0当时， 对当时5-0、嗯、那个时候扳回球的时候其实他们真的很开心，所以他们真的是在享受足球。 嗯， 对，就是估计是一打开电视的如果一看到这个画面可能以为是巴拿马要赢了呢。 对 对，就是那种我们可以舍身处地的想一想、 嗯、 假设中国队哪一天打进世界杯然后打进了世界杯中的第一粒进球的话、嗯， 可能还得再等等吧， 我觉得我们也会很开心。 对，当时可能都热泪盈眶的那种感觉。 对，就肯定会沸腾。 对对，所以还是能理解的。 其实2002年的时候那次打进世界杯，大家其实都在期盼啊，希望能够进一个球的，但是没能够实现。 嗯。 比赛进行到了第81分钟，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 离这个加时 谁都没有太好的机会。 别着急，别着急，两位。 刚才看到康利波。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嗯， 压力应该挺大啊。 那现在我已经被围攻了， 哦， 这基本上要会是一个绝杀了。 啊，刚才我们这个尖叫呢，是因为刘飞领先的哥伦比亚队是进了一个球啊。 嗯、 现在场上比分是1-0，暂时哥伦比亚暂时领先这个英格兰队。 对，在中场前腰位置上的金特罗。打 进了一粒进球。咱们也看一下今天晚上金特罗会不会也有着这种上下的表现。其实在小组赛里边金特罗已经是发挥的非常好了， 现在是快结束了是吗？ 对，比赛已经进行到了87分钟， 我现在 马上进入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 我现在不敢影响康利波。 嗯，咱们要不然影响影响刘飞。 对，刘飞，你平时的时候都喜欢踢足球哪个位置？ 我平时喜欢踢前锋比较多一点。 你拉倒吧！ 刚才刚说完，你不是要踢后卫的吗？ 因为咱们前锋都是人才济济，像有岳哥这样的快速的反击型选手。 哎，刘飞，你有多高啊？ 1.9米， 一米九几啊？九几？ 好的，全场比赛结束，凭借着金特罗的进球， 刘飞都不知道一米几， 哥伦比亚战胜了英格兰。 真的，真的，康利波，我们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真的， 嗯、真的，真的， 一米九几， 对，嗯，这样吧，我觉得还有一点时间，哎、嗯，现在是不是可以调整到点球大战啊？ 能看看吗？ 是是，对，我们是不是可以来一次， 就是 康利 不算分的、那个、 对，不算分的康利波和那个那个 刘飞 啊、来一次点球大战， 行吗？ 有没有？ 看看两位会不会能直接调出来点球大战？ 对对对， 这取决于两位的技术， 对。 那 就这样、 嗯、 就这样就是可以让一分，然后直接就是康利波和那个刘飞可以试一下自己的这个点球的能力、啊、 对，让我们大家让观众也看一看咱们这个点球大战到底在这个游戏世界杯里面是怎么踢的啊。 对， 嗯， 分别是当然还继续是这个康利波的英格兰队和刘飞的哥伦比亚队吧。 嗯， 看能不能调出这个点球吧。 没事，让他们先调、嗯、然后刘飞，你到底一米九几啊？ 1.97米， 一米九七哦，将近两米哈。 对，我觉得守门应该比较好，但是刘飞一直想做前锋是吗？ 对， 有一个做前锋的梦。 因为我最喜欢的球员是 C 罗，我喜欢踢跟他一样的位置。 康利波呢？ 我以为你最喜欢的球员是伊布。 康利波，你说你一定说你最喜欢球员是梅西啊？ 我真不是。然后那个我说一个暴露年龄的这个一个球员，博坎普。 哦， 这真的很暴露年龄了，冰王子啊！ 他刚才都已经说他高中是什么时候上的了， 所以 嗯。隐私问题，嗯， 所以康利波，你应该是阿森纳的球迷对吧？ 我是阿森纳球迷，嗯，对，阿森纳就是喜欢博坎普、亨利、皮雷这些球员，不然呢？ 对，因为我和康利波，我们两个曾经都是新闻广播的这个编辑主持人， 嗯， 然后呢，康利波呢和我呢，有的时候经常会加夜班去编辑一些稿子， 嗯， 有的时候就会见到这个康利波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编着稿子呢。 看着足球， 这个关注着球赛，所以说是一个忠实的球迷，尤其是阿森纳的比赛场场不落啊。 嗯嗯，两位都是我的前辈啊，前辈老师。 刘飞呢，现在这个供职于体育广播，和足球也是挨得很近， 嗯、 是吧？ 对，是的。 嗯， 那这是可以调整到点球大战啊。如果可以调整到点球大战的话。 这是瑞士对瑞典是吗？调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守门员和一个这个射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了、 嗯嗯、 啊。 前锋的和几个这个射手之间的较量， 对、 嗯， 但是还要再进行比赛吗？ 这是 对，还是要重新进行比赛，好像才能进入点球大战吧？ 啊，结束比赛。时间调到一分钟、 哎、 然后简单的进行一个比赛，然后再接着开始啊。 嗯，对， 今天晚上的这两场比赛分别是晚上10点， 嗯，瑞典对瑞士， 嗯，还有明天凌晨2点的哥伦比亚对英格兰队。 没错， 如果这两场比赛结束完了以后，就八强就诞生了。 对，诞生、就差这俩了。 目前是六强已经诞生了，分别是乌拉圭、然后 法国 嗯， 巴 西， 嗯， 比利时，这个 克罗地亚 俄罗斯 啊，这六支球队已经出现了啊、 嗯、 这两场比赛是最后的八强的这个争夺战了啊、 嗯、 刚才这个好像俊杰也预测了，有可能是瑞士打平、 嗯、 哥伦比亚英格兰打平啊。 张悦已经懵了，今天 就进入 叫俊逸 啊，俊逸啊就是基本上这个打平以后呢还得进行点球、 嗯、 所以说我们也预测一下 提前那个什么一下是吧？ 对、 嗯、 所以 所以现在呢，两位选手目前呢是把时间调成了四分钟，先把这个前面的时间进行过去，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点球大战的精彩， 就等于四分钟是把那九十分钟凝结为四分钟那意思的。 对，但是不知道这两位选手会不会在比赛过程当中踢嗨了，然后再进个球了。 要不然你们别进了，就动动得了，在中， 对， 在中的位置。 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康利波是憋着一股劲儿呢。 对，我必须得进几个。 我必须得进一个， 必须进。 并没有，并没有。我今天我一定要契合咱们这个话题的主题啊， 快乐足球， 对，然后不射门，对。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嘛。我们是今天是我们的游戏世界杯的主题是快乐足球。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十六强的选手。 刘飞 和康利波啊，这两位嘉宾会通过三次对战，三局两胜，胜者晋级。 那目前其实是刘飞已经取得了胜利哈。 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叫做花絮或者插播的比赛吧，就是一个点球大战啊。期待一下。 对。然后第一场的时候是瑞典0-0战平了瑞士，康利波领先的瑞典队和刘飞领先的瑞士队是战平了。第二场呢是康利波领先的哥伦比亚队和刘飞领先的英格兰队也是1-1战平了。最后呢是这个刘飞领先的哥伦比亚队以及绝杀是1-0战胜了这个康利波领先的英格兰队。 没错。现在呢他们正在进行一个叫做加时友谊赛啊。 对，加时友谊赛。 但这个加时友谊赛呢感觉时间挺长的，现在才踢到16分钟，你觉得你们还能进行点球大战吗？ 不是说好了四分钟吗？ 对，他这个四分钟是净时长 啊， 就是说这九十分钟压缩成四分钟来结束比赛。 哦，就是吧，这有可能， 尽力争取吧。 所以有可能在我们 玩着的时候， 节目要结束的时候呢，这两位点球大战还没结束。如果两位点球大战没结束的话，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告诉大家 这个结果啊， 点球大战的结果。 哦，就他这有可能是后面比如说半场什么的就一分钟之内就结束了哈，有可能下半场的时候。 对，有可能啊。 对，明天也是同样是12点钟，您可以再来期待一下他们这结果哈。 对，俊逸现在比如说看比赛一般都是在什么地方看？ 在咪咕上 啊。 对，今年的话因为版权， 那场合上呢？ 场合的话在演播室里看。 在演播室里看啊。那刘飞呢？ 我喜欢跟朋友一起 出来看啊， 撸串。 对，康利波呢？ 喜欢在家里看电视，还真是三个人三个这个。 我以为他会说他喜欢在新闻广播的那个办公室里看。 办公室里看。啊，我有一个感受，我真的。我喜欢在家里自己看，因为我必须得关注到每一个细节。但如果是跟朋友一块看吧，有的时候比如撸着串喝着酒，可能就会聊会儿天儿， 走马观花似的， 对， 感觉 对，然后就感觉好，是比分也知道了，这进球也看了，但是就感觉整场比赛没有看到精华， 没有看入味儿。 清睿呢？ 我呀，我是首先是平时看球看的比较少尤其是看这个足球看的比较少，还是比较喜欢看篮球啊、乒乓球啊这些球。但足球要看的话吧，一般就是自己拿着手机看，或者拿着电视，不是，或者在电视前面看啊，拿着电视。 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毛病啊，就是比如说凌晨2点这场比赛我没看，然后第二天我就不会看朋友圈，封闭任何的消息。然后我眯缝着眼假装没看过那比赛，重新看回放。 哦，就是假装他在直播哈。 对，然后体验一下这场比赛，因为你要知道了结果再去看 没意思了， 就没有意思了啊。 对，这也是个好方法哈。 对，眯缝着眼，就一开始他知道比分吧，然后点进去以后就是那个实况了，他就不会再展现比分了啊，然后就点进去以后再看。 对，因为不可能每场球都是能保证在线上直播的时候看。 对啊，我们这个友谊赛的上半场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他们没有机会踢点球了。 我觉得他们设置上肯定是 出现了问题。不是四分钟我感觉。现在我觉得已经过去了四分钟了。 对，但是 上半场四分钟，下半场四分钟。 但是即使这样，康利波依然没有进球。 要不然那个咱们就别踢点球了，你就直接进几个得了。 是为了这个 快乐足球， 为了点球是吗？ 足球，然后赶紧把这时间耗过去之后呢，然后那个去 吃饭， 试一下这个。 哎，那这个你们在游戏里两个球员能互相铲一下或者抱一下之类的吗？ 你没有看过铲球吗？ 就是 不铲人呀、啊。 我们现在的那个这个非法游戏世界杯已经变成了表演赛 啊、哦，表演赛就是能不能直接把它铲倒之类的呀？ 当然可以、啊。 那要不然你铲一试试，刘飞 现在跟不上。 就是能不能抱一下什么之类的？ 这样吧， 哎， 我们干脆就在禁区里玩一次放铲，然后直接就有点球。 哎，对呀、啊、对呀、啊，咱们这样来进行点球吧，好吗？来来来，你们谁牺牲一下？快点！ 哎，还不铲、 哎， 还不铲。问题是 有没有铲呀？ 是这样的，我们哥伦比亚的球员都非常的干净，踢球都非常的专业。 就再进去那个， 你让我铲我都不铲。 死也不犯规。 嗯， 咱们今儿可能是，哎，要铲了。 好吧，那我们就其实就不玩点球了，我们就是进行了一场这个叫做 友谊赛 吧、 嗯、 啊，现在是0-0。时间的关系，因为已经进行到了我们比这个比赛进行到了60分钟。 嗯。 我们的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 嗯、 我们再给大家这个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后续的节目吧、 嗯、 就是俄罗斯世界杯期间的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嗯、节目组会邀请多位足球游戏高手进行世界杯实时赛程的前瞻和2018世界杯足球游戏对战，只要您关注青年广播官方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 嗯、 点击左下角里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看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了。 嗯，另外呢，您也可以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能够看到我们精彩的游戏对战画面。 嗯 嗯，然后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结束之前能看他们踢个点球啊。 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了啊。 踢得很干净，真的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那什么的，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 嗯，好吧，这场比赛应该是可以在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结束啊。 嗯， 我们来看看这场加时的比赛友谊赛怎么样。刘飞刚才是什么表情？ 其实铲人也是需要一个难度 的。他们刚才呢想在禁区里边放铲犯规，然后送个点球，结果没想到球员铲得特别干净。 哎哎哎， 哇， 还 太干净了， 他俩差点打起来。我怎么看 刚才有一脚远射。 哎哎哎，看来犯规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嗯， 俊逸是这样的吗？就是犯规其实也不是特别容易，在这种 其实在现实当中犯规很容易的。 哦，就是操控起来不太容易。 对对对，你想不犯规， 但是我特别想看另外一个画面，我不知道刘飞和哎呦呦 这球进了。 哇， 想犯规结果球进了。康利波进的吗？ 哎呦真是， 嗯， 恭喜恭喜恭喜， 终于进了。 你还想看什么画面？ 还想看什么画面？我想看一个就是双方比如说踢生气了互相打架的场面，你们俩能演一下吗？ 这个可能还得等下代的非法给你来展示。 不是，让他俩在这儿给咱们演一下也行。其实 人都说了，今天这个主题啊是快乐足球 啊、 哎、但是我记得好像快乐足球有一概念，就是说有可能是在场上的运动员犯了非常蠢的这个错误之后啊、就是娱乐大众嘛，是吧、嗯、也有这种说法。 没错， 所以你们俩其实也可以践行一下这个。他俩是不准备犯规了，已经。 对，比赛已经进行到了87分钟，估计比分也就锁定到了1-0。 嗯，又是1-0。 好吧，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儿吧。 嗯， 也希望大家这个多多关注我们中午的这档。我们青年广播的倾情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在世界杯期间的特别节目、 嗯、 青春联盟之982 游戏 世 界杯、嗯、 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 嗯、 魔力 X 档 案。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清睿。 嗯，我们明天 再见。 再见。 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